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2月2号星期日，农历10月25。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首先来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中国旅游协会与故宫博物院最近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在文化旅游传播、数字化建设、文创产品开发等方面展开合作，共同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同时共同整合旅游文化资源。双方将以这次战略合作为契机，共同助推中国旅游行业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惠及广大社会公众。中国美术馆希腊雅典国家当代美术馆合作举办的《道之为物，游象即神》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次展览展出了40名希腊国内外艺术家创作的近80幅作品。这次展览借助作为国际语言的艺术、历史、政治和哲学，探讨了从意义到文字的转变以及语言和图像的意义。通过西方的个性与本土参照物、广义的历史、社会、经济、语言、政治与文化的角度，通过图像和文字这两种最古老的表达方式，探索书面文字在这个全球交流革命时代的作用。平凡的力量，北京榜样5周年大型图片展这个周末正在中华世纪坛举办。这次图片展设置了北京榜样5周年系列活动、大事记、榜样人物、5周年系列活动集锦等3大主题展厅，共展出了将近2000幅图片、10多部视频宣传片，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示了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5年来砥砺奋进的辉煌历程。这一次图片展将持续到12月5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向社会开放，广大市民可凭身份证免费参观，12月5号下午3点闭幕。一城三代运河的回响主题系列活动之书画摄影作品展最近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拉开帷幕。172幅书画、楹联、摄影作品呈现出创作者们沿运河京津冀段多次采风后的创作成果。运河的回响主题系列活动从今年的8、9月开始，组织了书画、楹联、摄影等领域的近80位艺术家，先后前往运河北起点白福泉湿地、天津最早的水旱码头、沧州古河道的三湾顶一闸，以及至今保存最好的人工夯土大坝谢家坝等地采风。展出作品绝大多数来自本次采风。最近孔子博物馆藏孔府档案汇编明代卷正式发行，使这些珍贵资料走出秘府与广大读者见面。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这套书共分3册，另有部分档案的放大图组成了一册附录，内容从明嘉靖13年到崇祯17年，记载了有关衍圣公袭封、选官、祭祀、修谱、涉足等许多项活动的记录，蕴含着广泛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研究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带一路塞尔维亚电影展最近在北京举行，即日起到12月9号，北京观众可以看到5部来自塞尔维亚出品的电影佳作。 分别是再见仍是朋友、爱姗姗来迟、为迈克尔杰克逊塑造雕像、我们将是世界冠军和不插电寻找吹夜笛的人，内容涵盖了剧情、爱情、战争、喜剧、记录等多种电影类型。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埃菲尔铁塔一段螺旋状的楼梯最近在法国巴黎拍卖，以约合133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这段有25级台阶的螺旋楼梯高4.3米，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建成后连接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通道。埃菲尔铁塔1983年安装电梯，楼梯被拆除，分成24段，流落在不同的地方。这次拍卖的埃菲尔铁塔楼梯出自一名加拿大藏家，这家拍卖行估价31万元到47万元人民币，而成交价远高于估价。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与相对更具吸引力的异性用餐，单身人士更注意健康饮食，点餐分量较少；如果与姿色平平的异性用餐，会吃得较多。这项调查研究显示，无论研究对象性别是男是女，只要单身，呈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似乎与先前人类的认知不同，也就是说，男性为彰显阳刚之气，约会时点餐量会较大，女性则相反。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最新的研究显示，男性希望对方认为自己有健康意识，所以在与异性共同用餐时会刻意节制很多。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12月开始，海南离岛旅客，包括岛内居民旅客，每年累计免税购物限额增加到3万元，不限次。目前各项落地准备工作已就绪，这次调整将增加部分家用医疗器械商品，包括视力训练仪、助听器、脚型固定器械、家用呼吸支持设备，每人每次限购2件。目前海南省有关部门和当地多家免税店已经做好了政策落地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新一轮政策调整如期实施。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电台即将公开选拔第四届广播评议员，凡是关注广播、愿意长期承担评议任务的听众都可报名参加。报名者需要提交针对一个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一个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稿件字数不限，要求言之有物，有问题、有分析、有建议。稿件征集现在已经开始了，到12月31号截止。最后根据稿件质量评选20位广播评议员。广播评议员需要定期完成评议任务，参选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并注明参选广播评议员字样。详情可咨询北京电台听众服务中心6566-1566。临近年底，本市新房市场供应量不断加快。市住建委官网公示的房地产交易信息显示，本市近日又批准了9个住宅项目的预售证，这9个项目分布在朝阳、丰台、大兴、密云、房山、昌平，项目主要为现净房，每平方米的拟售价格也在20000多元到80000多元之间，可满足不同家庭的居住需求。最近2018年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阅读北京年度盛典在首都图书馆隆重举行，由市民推荐专家评选出的2018年请读书目正式公布。这个书目在社科、文学、科普、生活、少儿5个类别，在过去一年的出版图书中精选出了30种，为推荐给市民阅读。其中文学类7种图书体现了作家的人文情怀，比如梁晓声的《人世间》，卢敏的《奔月》。科普类图书有很强的时代性，例如《基因传》《众生之源》和《趣谈概率》都反映了最前沿的科技内容。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作品展播。大家好，我是演员蒲存昕，今天我为大家推荐《老爷子朱旭》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套书的主要内容。朱旭是我们熟悉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近7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以炉火纯青的演技

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社会大背景，经济大举措，文化大思潮，它们影响着，决定着我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择业，乃至恋爱和婚姻。十字路口如何抉择？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懂投资，说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杜帅开说。杜帅您好。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主持人好。 他是一位经济学者，是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 MBA 特聘导师和客座教授。他是一位创业者，私募基金、地产开发、金融投资，曾被称为业界传奇，是多个央企的金融顾问。他就是杜帅开说的主角，杜帅。他是金融学博士后，知名天使投资人、金融投资人、金融评论人，著有创业自传类畅销书《率行的青春》，畅销书《率行的演讲》、《房市》等。 每周六和日，杜帅都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经济投资话题。 嗯， 今天呢，杜帅要跟大家说一个看似陌生，但是其实也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话题了，就是众筹。 嗯， 作为互联网金融的分支之一，股权众筹行业曾经是走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儿哈。 是。 但是股权众筹这个行业的兴起和衰落也是非常快的。 嗯。 我们这儿有一份资料说，据统计呢，截至到今年的6月底，股权型的平台还剩80家，综合型的平台还有34家，而去年的这个时候，正常运营的股权型平台是113家，综合型的平台有61家。那么众筹平台的后遗症呢，也就是投资纠纷啊，很多现在还没法解决。 嗯。 那么众筹究竟是什么？当初备受期待的股权众筹为什么没有让很多人的创富梦实现呢？ 嗯， 杜帅开说今儿跟我们来说说这个众筹要垮了吗？真的去年众筹好火啊， 是 打开各种网站各种众筹。 嗯， 这个项目那个项目，最多的我看就买本书的众筹。 是。 杜帅来先跟我们大家解释一下众筹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如果说是用特别专业的语言来解释啊，我觉得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哎，好。 比如说你像天气冷了，我在家里这个吃火锅。 嗯， 假如说我跟几个朋友打电话，我给第一个打电话，我说哎，你呢这个顺道买点菜来吧，就差蔬菜了。给第二个打电话说，哎，你买点这个牛羊肉是吧，就差肉了。第三个呢，我跟他说你买点这个冻豆腐和这各种丸子吧， 嗯， 是吧。那么第四个呢，我说就差酒了，你带点酒来。给第五个人打电话，我说就差火锅底料了，你把火锅底料拿过来吧。然后呢，我呢就挂掉电话，烧锅水，坐等就好了。 啊，合着你就等着他们把东西都买来。 对，然后到我们家来吃嘛，我提供场地。 这跟众筹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众筹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嗯， 其实就是每个人集中一定自己的资源，然后呢组织好这么一个平台，做同样一件事情。 嗯， 这就叫做众筹。 就是说我要做一件这个事儿，哎，你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咱们大家一块儿来想这个办法。 对， 当然了，刚才说涮火锅那个，大家一起吃，一起分享了这个。 个美味。 对， 那么众筹就是我这个项目挣钱了，你们一块来分我这钱， 对，分我的利润，分享我的股权， 啊， 以及通过一些股权的别的变现形式所形成的一些价值。 嗯， 但众筹呢，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下，它并不是一种非法集资的行为， 两件事儿， 啊，是两件事儿。 嗯， 那么众筹模式呢，从这个商业和资金流动的角度来看，它其实相当于一种原来我们所说的这种团购的这种形式。 嗯， 那么和这个非法集资呢，确实差别啊非常的大。 嗯， 有什么差别呢？第一个就是它所有项目呢不能够以股权或者资金作为回报。 嗯， 啊，项目发起人更不能向这个支持者啊许诺任何资金上的收益。 嗯， 必须是以实物、服务或者媒体内容等作为回报。对一个项目的支持属于购买行为，而不是投资行为。 嗯， 是这样的一个差别。 这个众筹，刚才咱们说了，去年在咱们国家比较火。这个在国外的话，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的？ 啊，那它比较早了，应该是2009年在美国成立的，我记得叫 Kickstarter， 这是一个典型的特别众筹的一个网站。 嗯嗯。 啊，那么2011年4月份呢，就包括我们国家很多众筹网站就起来了，包括什么点名时间啦，截止到目前啊，包括你像口碑比较好的像天使会啦， 嗯， 众筹网、大家投、淘梦网、天使街。包括天使众筹等多家的这种众筹网站， 嗯， 甚至我记得是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还是2015年去过这个中关村的创新大街， 创业大街， 对，那么创业大街里面呢， 哎，对对对， 其实好多的都是通过这种众筹的模式来组办的这样一个企业或者公司。 是您刚才说的2009年在国外，嗯，那其实就是当时有一个人想举办一场音乐会。又没有钱，嗯，所以就想通过让大家一块来筹钱的方式哈， 是， 那是第一次的这个众筹。 是， 其实众筹前几年进入咱们中国的时候，很多互联网人士也很看好的， 是， 是吧？ 是， 杜帅，您也是那个经历了那个时期哈。 是， 比如说2014年7月份的时候，京东众筹作为京东金融的第五大业务板块诞生了。第二年，也就是2015年3月份，京东正式上线了股权众筹平台，叫京东东家。刘强东亲自站台，他说我自己就是草根。 嗯， 京东金融股权众筹的上线就是为了帮助草根， 嗯， 同时也是给中低收入者创造一个风险投资的机会。那么2015年11月份，蚂蚁金服旗下的股权众筹平台蚂蚁达克的测试版也上线了， 嗯， 这个平台首批就挑选了我们现在比较熟悉像什么联咖啡， 嗯， 人人香、零碳科技、芥末金融这四家公司在平台上发布融资需求。 嗯， 所以说其实众筹模式它是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吸引力哈。 是， 它怎么就能让大家觉得它这个前景特别好呢？ 我自己想了想，有这么几个方面啊，可以供大家这个参考一下。 嗯， 第一个就是门槛比较低。 嗯， 你无论什么身份，包括刚才自己刘强东说的我是一个草根儿， 嗯， 无论身份地位或者职业年龄，只要有想法或有创造能力， 嗯， 都可以有一个项目的发起，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多样性比较强，因为它这个众筹的方向特别多。我第一次接触众筹是什么呀？是一个电影， 嗯， 大家都一块儿集资去拍一部电影， 嗯， 那么当电影上映之后呢，给大家一人发一张电影票，这种方式。 啊， 那包括你像游戏啦、漫画啦、食品啦、影视啦、 嗯、 摄影啦等等， 还有就我说的书嘛，就这本书我有这个方面内容，我想出版，然后你们一块来众筹， 嗯， 实际上就是大家预先付了买书的钱， 是相当于这样。哎， 对， 包括你不一定是付钱啊，比如说你像我出过几本书，那我会找一些我的朋友啊，包括一些名人啊， 嗯， 给我做推荐，那，相当于给我的书做背书，这也属于众筹的一种模式 啊。就是刚才说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对，有力出力， 啊， 基本上支持者都是普通的草根嘛， 嗯。 很少有这种公司啊或者企业或者上市公司啊或者这个风险投资人这种角色，所以这也是一个。再就是他比较注重创意，那么发起人必须先将这个自己的创意啊，包括你像自己设计的一些什么设计品或者说一些成品策划， 嗯， 先展示出来，通过平台这种审核，慢慢才能一点一点进行众筹。 嗯， 这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吸引力。 那么这是众筹的这个吸引力，所以呢，它让大家看好它的前景， 嗯， 所以它一度非常的火。 嗯，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为什么要说众筹呢？是因为最近啊，报道里头出现了一些众筹方面的，应该说是不太好的案例吧， 嗯， 应该说是展现了它的这个风险。其中有一位呢， 嗯， 就是北京的刘勇先生。 嗯， 3年前呢，他是参加了一个股权众筹的投资，投了8万块钱。当时呢，他也考察过这个投资呢，是有大企业背书、明星入股，关键还有高收益的回报的预期。当时说的是预计2到3年内会给投资人3到5倍以上的账面回报。 哇， 确实很吸引人。 是啊， 但最后这家公司亏了。 嗯， 刘先生的钱呢也打了水漂。当然了，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哈。 嗯， 那么杜帅，您觉得这个众筹？他们当时许下的那些美好的愿景，为什么 有一些后来就没有实现呢？其实众筹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的。 当然了，其实是这样的，有好的也有坏的。我觉得这事儿呢，咱们得这个一分为二来看。 没错， 不能说是一个或者几个或者一堆人参与了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失败了，咱们就说众筹不好。 嗯， 就像做天使投资一样，那么我们投的大部分项目，可能有一些项目是失败的，但也有成功的呀。难道就可以说天使投资不好吗？也不是。 嗯， 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成功的案例啊。 嗯， 比如说你像最早的我们总理说的这个3W 咖啡，就总理去过的。 嗯嗯，对， 它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众筹的模式。 嗯， 那它首先是每个人十股，每股呢是6000块钱。 嗯， 主办了这么一个平台，那个时候正好是微博最火热的时候，那3W咖啡呢就聚集了一大堆这种投资的知名人士啊，或者创业者或者企业高管一起进行投资，包括你像我们非常有名的沈南鹏啦、徐小平啦，这些都在3W咖啡里面。阵容特别的华丽啊，引爆了中国众筹式创业咖啡在2012年、2013年的这样一个流行。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包括你像天使会， 嗯 啊，它也是一个很好融资的平台。那么这些都是成功的。 嗯， 那么当然了，众筹也有很多这个失败的案例。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位。 对，众筹呢，包括你像被骗的，还有一个叫上海优所环保科技公司的， 嗯， 他也是利用他在上海地方股权交易市场挂牌这么一个身份啊，对外宣称自己是上市公司，说什么自己发行原始股啦，让一大批投资人以为这是特别有潜力的这个绩优股，没想到最后了解呢，他是利用这个原始股这样一个幌子去非法集资2亿多，我记得是。 啊， 上千名的这个投资者都受骗了，所以这也是让大家一定要去区分到底什么样是很好的众筹模式，什么样是非法集资，什么是众筹，大家一定要有所区分，也是让自己很少受骗的一个保障吧。 怎么区分呢？这个真的是，你看，我记得那个时候众筹特别火的时候，我也上这种各种平台看过，当然每一个项目书都写的让你觉得心潮澎湃，哎呦，真的很不错，都可以投哈。 是。 但是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投进去的大部分并没有他们当初许诺的那么好。 对。 这个怎么来做一个判断呢？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啊，先是以创意为原则， 嗯， 就这个东西确实是之前没有人做过的，比如说你像3W咖啡， 嗯， 你像天使会的众筹平台都是没人做过的，那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嗯， 有了这样一个创意之后，我们再去考虑它到底能不能投，应不应该投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去调查这个公司实际的一些背景。 嗯， 这最重要。比如说我之前说的这个上海优所环保，完全就是一个骗局嘛。如果是你懂一点资本市场，或者是哪怕你在天眼查上查一下这个企业到底怎样，你会一目了然。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嗯 啊，再有一个就是，凡是那些以所谓的什么我有一些好的东西啊，包括什么原始股啊什么东西，这些基本上都是骗人的。为什么呢？你想，我们做金融专业的，这种机会接触的都少之又少，一年能有一个就很不错了。 嗯， 更何况它根本就流不到普通大众的自己的这个圈子里面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金融圈的人士都觉得很稀奇很少见的一些东西。 嗯， 那老百姓怎么会接触到呢？那一定就是骗局了。 嗯 啊，是这样的几个方向。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一定要去把握这个项目它的可信度。 嗯，所以说呢，一方面呢是融资方的他的这种实力啊，以及他的诚信程度啊， 嗯， 每一个投资人还得您自己考察。 在我们投资界嘛，说现在的人生叫做 PPT 人生嘛。 PPT 人生，就他写的这个方案，让您看 得 眼花缭乱，那是不行的。 是。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众筹的平台也比较多，所以呢，现在等于是介入的门槛比较低，投资者也不够成熟。 嗯， 融资方和投资者不成熟，也就导致了这个融资方诚信问题和投资者不能承受项目的这个亏损或者失败的现象， 嗯， 现在就经常会发生哈。 是。 现在这个众筹有没有发展出一些新的模式，或者是说变换出一些新的形态？ 嗯， 可以来解决目前众筹模式当中的一些问题呢？ 当然有了，当然这就是咱们所说的，就是矛盾啊，具备普遍性与特殊性。 嗯， 普遍性呢就被特殊性所体现，矛盾双方呢可以相互转化。2012年的时候啊，出了一个特别轰动的一件事情，也是股权众筹上的一个案例。 嗯， 有一个游戏的众筹项目叫《星际公民》，说是10月份的时候呢，卷入了这个卷钱跑路的这样的一个传言当中。 一开始呢，其实就是开发工作问题不断，核心人员离职，后来呢，就是项目进展的特别的缓慢，成果呢却寥寥无几。他就是在咱们说第一个众筹网站叫 Kickstarter， 这样一个网站上去发起的这么一个众筹的项目。那么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呢，大家又特别失望啊，甚至说公众可能对这个众筹呢特别的抵触了，包括星际公民的这个发售日期呢也无法确认，不断有投资者呢投钱进去，属于这样的一个就是集资诈骗的这么一个范畴了。那么自从这件事情之后呢，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众筹啊有没有一些新的模式可以去更加好的去了解这个模式，或者让大家更好的去投入到这个众筹的当中去。包括很多人都说我们可不可以发展一点新模式啊，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像这个十万个冷笑话，这就是一种众筹的模式。就2013年的时候呢，妖气联合啊点名时间一起启动了中国首个众筹的电影项目，叫十万个冷笑话。估计可能有些人会看过啊。在这个5000多位赞助者的支持下，项目顺利突破了，应该是100多万。十万个冷笑话这个电影版呢也正式开始开工了。那么在中国呢，一部电影的收入应该是总票房的1/3左右。一般投入1500万的电影呢，基本上4500万票房才能回本。那么十万个冷笑话呢，正好是经过1年多的时间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益。通过这种股权众筹做了一个改进，这种模式慢慢的让大家有所接受了。 它改进在什么方面呢？ 咱们拿这两个例子来举例。首先第一个，这个星际公民啊是在这个众筹网站上来进行的这个众筹，但是这个十万个冷笑话呢是直接自己发起的众筹，这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星际公民呢它是所有的财务账目是不公开的，但十万个冷笑话呢是所有每一笔众筹的费用都会在自己的这个项目平台上进行公开， 就是接受监督。 对，他自己设立一个这个微信的公众号，然后每一笔的支出甚至说大家的这个收入都会有一个公开，包括以后的票房收入，这是一个很好的改进。包括你像之前还有我们所谓的什么好妹妹工体万人演唱会啊，那每人筹款其实99块钱也可以去听这个好妹妹的乐队演唱会，座位是随机发放的，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体嘛。本来呢我就想做一个演唱会，那如果有人听的话，那一人交99块钱相当于是买门票了，那我拿这个门票的钱呢我去给到这个主办方，包括租赁场地等等的一些费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改进，就是以实体来托众筹的这个模式。包括上一期我记得大家都说过想减肥，包括这次你看有一个这个生物微波瘦脸仪，它也是一个众筹的一个项目，大家交钱我把这瘦脸仪给你，通过这个来进行订单的销售。包括我们之前大家都知道的小米手机，也是，它叫做订单经济。什么叫订单经济呢？就是一开始我会有一部分人拿来一部分订单，那么这个订单呢慢慢慢慢我有了积累起来之后，我再去制造手机。 对，这个小米手机或者是小米它其他产品，它这一部分先有的订单实际上就是它预售，你先付了钱几天以后发货，实际上它就是在累积订单。 是，这些都是一种很好的一些众筹的模式。包括你像电动指甲刀，对吧，我有这样一个特别好的 idea， 有这么一个好的创意，但我还没实现，我给大家呢展示一下，大家就投，比如一个人也不多，10块20块投进来之后，我把一个指甲刀发给你，是吧？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众筹的模式。 所以说，杜帅，刚才您给我们举这么多例子，就是说现在哈，众筹的其实它的这个门槛降得更低了，就每个人花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就可以玩一把众筹，而且众筹和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其实有很密切的关联， 是 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都可以众筹到。 是啊， 所以它可以出现在我们生活场景的很多地方。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您觉得一般人适不适合参与众筹？如果想参与的话，从哪些方面来甄别一下可以降低参与众筹的风险呢？ 咱们首先一个啊，就是一定和股权类和债权类众筹啊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区分啊。首先呢，它是回报周期特别长，就股权和债权类的啊。再就是投资金额相对比较多，风险又比较大，这一类我就不建议大家参与了。 股权和债权是哪一类不适合参与？ 就是这种，比如说我掏出钱来入多少股，给你占多少股份，然后呢你来怎么怎么样，这是一类。这一类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参与。建议大家参与的是什么？就是已经有这种实体的经济或者有这种实体的产物出现了，然后我们去投点钱，比如说像刚才所说的演唱会啦、电动指甲刀啦这些东西，那我们投点钱去参与一下，甚至去分享这个公司的发展所给我们带来的福利，这个是没问题的。那相当于一种类团购的模式，也是给大家提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找一些靠谱的平台，比如说你像天使会 众筹网，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投资机构，包括你像大家可以去中关村创业大街看一看，包括我们之前提到3W 咖啡，好多重要的项目都是从那儿众筹出来的， 嗯， 啊，包括你像这个黑马创新学院， 嗯， 是吧，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些平台。第二个呢，就是要对项目本身呢有所研究。你像这个天使投资项目呢，一般要去研究，而不是说是不是拍脑袋所做的事情。大家要去仔细的研究这个行业到底它是什么规律呀，甚至它这个产品如果出现的话，它的适应人群是哪些。包括你像之前一个朋友他跟我说，说我想做一个平台，是这个医疗的平台，但是呢是每个人只要把手放在我这个平台上，在这个触感的位置上，我都可以给他出来体检报告。那每个人呢大概花10几块钱20几块钱就可以出现。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你一定要找好人群，人群一定不是那些小年轻人，而是一些应该是40岁50岁往上的一些中老年人。但中老年人谁又会搞这个众筹这么新的一个理念呢？就是一定要去好好研究这个项目以及它的适应人群是什么。 嗯。 第三个呢，就是认真阅读给你的这个众筹条款，尤其你在签众筹协议的时候，别掉进一些坑里面去。 嗯。 啊，这是三个最重要的吧。 嗯，好。那么今天的杜帅开说说众筹，咱就先说到这儿。 嗯，好。 详细的其实还有更多内容，也可以上你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下。 嗯、好的。 杜帅开说。 对。杜是杜甫的杜，帅是元帅的帅，杜帅开说、 哎、好， 谢谢大家关注。 好、嗯、也感谢杜帅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大家， 下周咱们继续开说。 好，再见。 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 还记得北京画院那些引发了多次观展热潮的中国古代书画研究系列展吗？继2015年的唯有家山不厌看明清文人石井山水作品展，2016年的我来天耳一风清富山书画精品展，2017年的笔砚写成七尺区明清人物画的情与境之后，该系列展览的第四展由北京画院联合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主办的我向豪端寻往记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展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究竟其中有哪些中国文人墨客共有的情怀？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北京画院策展人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 这样的微笑我从来不曾见过，整个世界突然间变得好宽阔，从你出现在我眼中，我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温柔。知不知道你对我是空前绝后，明不明白热血沸腾为了什么，这个世上有颗心是为你量身定做， 好，日食三颗枣，百岁不显老。红枣啊，营养价值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在这个寒冷的季节吃几颗皮薄肉厚的大红枣也是简单的养生之道呢。 好，先来公布一下抢订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成功预定免费送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说实话啊，推荐了红枣呢得有好几年的时间了，39.8一斤的价格也是雷打不动的，您可千万不 不要拿着市面上十几块钱一斤的枣子来比较，根本没有可比性。 对， 我们敢保证，在我们这里买到的就是18年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红枣。 是的，没有错卖的，只有错买的。所以呀，这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呢，也不需要我们再赘述了。您呢就考虑一下，今年需要吃多少红枣，一箱够不够？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5018的朋友订购了一箱，说啊，家里面吃红枣用红枣的地方太多了。超市这20几块钱一袋的红枣酸掉牙，根本不好吃。终于啊，被我等到你们的新枣了。 是。 还有3644的朋友说啊，孩子从6个月就开始吃红枣泥，不给啊都抢着要。现在呢，都吃到5岁了。小区里面逢人就有夸。 谢谢大家。民以食为天，吃有学问，什么跟什么搭配有奇效。咱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喜欢食补啊？就是因为吃出来的健康才是永久的，才是永久的持久的健康。 对， 那打的是底子，可以用适量的百合莲子搭配上红枣来煮。 哎， 还有男士朋友喜欢用这个红枣泡酒啊，想想看，这199元5斤，满满一箱的大红枣带回家，这么多的吃法又那么好吃，真实用。 是的啊，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电话呢还在持续的进线当中。张女士说呢，因为工作的